Yeah, you turn me away like I'm begging for a dollar. Danger, oh, how you hold me, I can chill inside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, baby 江楼软土穷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铜，蓟北对山东，两鬓霜一颗心，可惜一炮风，佛陀对苍生，

造成悲剧，比如笨拙的人往往有奇迹，以为你是猎人，其实你是狐狸。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，只是自己都懒得搭理，爱又爱得那么的小气，恨又恨得那么无力，反正最后都是靠回忆建一些小花絮，写一首主题曲。一些规律，比如你舍不得用的东西很快就过期，比如亲情比爱情好几厘米，比如你捍卫的秘密早晨饭后的话题。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，比如你终于有出息还免不了叹息，比如坏人比好人更加富裕，比如上锁的秋天变成了废墟。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，只是根本来不及躲避，说也说得那么的清晰，哭也哭得那么彻底，只是后来还是没勇气做一次深呼吸，说一句对不起。 他，作词人吴文清树，读歌人左立。 他的眼睛闪亮如灯火，让我不觉被迷惑。他看着我，像在说什么。难道他也注意到我？仰望天空那淡蓝颜色，好像他的眼睛在闪烁。他时而活泼，时而又沉默，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：黑哥，你是谁？为何来到这里？我很想认识你。嘿 baby，别怕，我们会是朋友，我很想保护你。他的笑容宛如彩虹， 他的眼睛闪亮如灯火，让我不觉被迷惑。 难道他已注意到我？仰望天空，那淡蓝的颜色，好像他的眼睛在闪烁。他是活泼，时而又沉默，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。

让希望炼成钢，再多少又怎样，这倔强依然坚强，我的梦想行囊走在那通往陌生未知的路上，向神往的欢畅不一样，这是另一种景象，非思量 世界，作词人齐秦，读歌人徐冉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儿衷心地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

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时间的手足

秋时绸缎，清冽途上不远望，薄情于痴谈笑于忘，诗经冷眼眉浅唱，难与书丹难载得诗，难是求而不得，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破心照亮。 A battle of her.

像突如其来的暴雨，捡起安定的尘埃，来了又去。过路人在伞下捧起一杯温暖的水，一个擦身而过，虽被落了地。 守护一